更多课程完整更新，微信17362627673，谨防二手。 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仍然是假期啊，你看我多勤奋，你在放假，我在工作。我发现我们这朋友很关心我以及和我一起弄这个节目的同事们的福祉，例如说像杨大一啊、猫爷啊，那么假期还要上班，这多累多辛苦，那么我们会不会多发点奖金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不会的。我是一个多么的，怎么讲，这个叫血汗工厂式的播客制作方式。啊，对，那么先来讲个正事儿啊，就是扯远一点的正事儿。在谈我今天真正想要谈的节目内容之前呢，扯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朋友上次留言啊，就说能不能谈一下最近美国的大学生示威引起的浪潮。然后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还是不好讲吧，每次谈美国的时候总是容易出事，容易被戴帽子。怎么会呢？你忘了我以前老节目我也老谈美国吗？应该谈过不少吧，虽然我不是那么感兴趣谈太多美国发生的事情，说实话，就我指的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啊。而且戴帽子这事儿我是从来不担心的，因为我很习惯，我各种各样的帽子，某各种矛盾的帽子我都戴过，没问题，你放心。那么就来讲讲这个事啊，但我不想直接去谈这个事情，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比较鼓励你啊，试试看我们能不能用各种方式去想眼下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学潮以及引起的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警察进入学校抓人啦、然后去镇压这些学生的运动啊，社会上很激烈的回响啊，等等等等。首先我想先说，我们要了解一下美国学运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场运动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学运相比起来啊，那恐怕还是差很远。最起码今天来看，这个学运呢基本上是局限在校园之内，而当年的那场运动呢则是扩散到整个社会，或者该这么讲，是社会上面本来就已经有起起伏伏的各式各样的运动，那么学运只是各种运动的其中一环，所以加总起来它的影响它的声势就远远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运动更加浩大。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啊很奇怪，每次美国出过什么事儿，比如说谁去选总统了，都会在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圈呢引起一些争论，甚至是分歧乃至于分裂。我每次都觉得，哎呀天哪，人家美国那边的事儿，咱这为他闹得朋友翻脸，那是何苦呢？对不对？这何必呢？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说，有一些朋友啊，就比如说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就会说，这些学生是有良心的，那么政府呢，各地政府派警察去镇压去抓人，那是罪大恶极。然后也有人呢就会觉得，因为他要支持以色列，所以觉得这些学生全是傻 boy， 差点说了粗话，谁是傻 boy， 然后呢这些人把美国搞垮了，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么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混淆两个层次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判断这场学运的是是非非，我们这么模糊的把他们，刚才我讲那番话在我看来都有些模糊啊。模糊在哪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切分开来两个层面，就是首先我们要来谈这个学运本身它的启发的原因，这些学生们抗议的目标，这件事有没有道理，这是一码事儿啊。就比如说 他们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做法对不对？有没有理由？我们来分析它，这是一个层面的事儿。第二个层面则是学生在校园内的运动，然后由地方，如果说啊是在还没有发生暴力的情况下，就让警察进去清场抓人，那么去镇压、去逮捕这些学生，说他们是非法集会等等，这个做法对不对？这又是另一回事啊。为什么要这么切分开来呢？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个运动，一个学生运动，它无论它的出发点多么的对或者多么的错，它该得到怎么样的对待，他们这些学生有没有这么示威的自由，这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就也就是说，有些学生他做运动，他这个运动的理由可能我们觉得有100条原因去反对，觉得这是做错了，但是我们需不需要仍然肯定这些学生？至少我指的是美国脉络啊，各位，咱中国国情不同，你别搞学运啊。那么在美国这个情况下，你的学校园，比如说邀请外面的公权力进去，那么或者报警来处理，这个做法对不对？这是另一回事。好，再来我们还要分析仔细的情况。那么所谓的和平示威，但和平示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情形，他们是和平，但是问题是他们占领了学校的大楼，那这个做法又需不需要触动警方的力量来制止他呢？那这个做法对不对呢？或者以及另一个问题是他聪不聪明呢？比如说要阻止学潮的继续蔓延跟爆发，你不一定马上叫警察，你比如说摆他在那晾他一会，那也是可以的。这聪不聪明，这是另一码事，找警察或者政府参与镇压对不对，这是另一回事，这是两回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一些运动啊，它哪怕出发点再正确，但它可能中间设置运动的过程跟形式和手法违法了，那这个法律就摆在那里，那是否违法就应该要报警，警察公权力就应该要来处理呢？我们能够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你也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再问另一个问题，就用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学运五四运动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来讲好了。火烧赵家楼，火烧赵家楼算不算是犯法？按照当时的中国的法律，那是犯法的。那犯法该不该处置？是该处置的。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都觉得火烧赵家楼是正义行为，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说一个运动是因为它出于正义的理由，因此它如果是犯法的话也都不是问题，也都觉得很合理，不需要经过法律的制裁呢？那么我们是抽空历史来问这个问题啊。那么能不能这么说呢？那么我们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就会遇到问题，哎，这好像不行啊，就再正确的理由做出来是如果违法恐怕还是不对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再追问呢，假如说这个法律，他们违的法律啊，比如说违反一条法律，这个法律本身就有问题，是一个特别不公正的法律，那又行不行呢？违反这条法律，又或者再深一层讲，假如说这条法律本身是违反道德的，我们学生们甚至是公民能不能够抵抗这条法律，或者因为这条法律所实行出来的一个命令呢？这也就是有名的所谓的公民抗命，这又对不对呢？这是另一层问题。还有一层问题是，假如这条立法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立法机关甚至于立法者本身，它的合法性都是问题。你比方说一个独裁政权，像我们上次讲的纳粹这样的政权，他立了一条法律来针对犹太人，要怎么样没收他们财产，这个政权本身我们就觉得他的立法是有问题的，他的立法本身是不合法的，或者这个立法者的地位本身，他作为一个独裁政权，我们就觉得是不道德不合法的话，那么他立出来法律我们仍然应该遵守吗？这里面有许多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再去思考，思考就好了啊。那么然后再来呢，就我注意到我们大家为了这个事，在我起码我认识的一些学者知识分子朋友，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啊，那么大家有时候出于反驳的理由就会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哎，这些学生你支持他们吗？ 那为什么当初是去年10月7号当哈马斯在屠杀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去这些学生出来去示威呢？那么好像这是一个反驳的一个话啊，一个问题，这不是真的想问问题，而是只是要反驳这些学生的做法，指出他们前后矛盾双标。去年哈马斯杀以色列人，你们不出来示威，好，现在以色列持续战争行动杀害无辜了，你们才出来示威，这不是双标吗？我觉得我们呢，有时候因为大家立场有分歧，很容易会是问这样的问题，以问问题的方法来做辩论的技巧和手段，这是我很能理解的。但是我是比较鼓励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不要只抛给对方，也抛给自己，我们自己也来设身处地的去想，为什么这些美国学生去年10月7号很少见到他们有什么大规模的运动，现在跑出来运动，这是不是双标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看这个问题，你自然能够找到答案，于是你的问题就不必问了。比如说你会发现，那是因为现在在发生学运的这些学校，他们本身是他们，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些比较好的学校，他的大学有很多资金是去做投资来帮学校在储备筹募经费下去的嘛。那这些学校投资的一些的对象恰好就是以色列的公司，或者说是甚至直接跟以色列的国防工业相关的公司啊。那么但是问题是这些学校的投资的资金可没有投资过给和哈马斯相关的这企业或者资金，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他们身在美国，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支持过哈马斯，美国政府是支持以色列，所以他们今天要抗议美国政府的做法，他作为美国的学生做这个抗议。那么既然哈马斯美国不支持，学校不支持，那么他们在学校示威的对象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哈马斯，那就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是不是？所以当然反过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反以上升为反犹了，就学校里面的犹太裔的老师跟同学会被针对，那这是不是又是另一码事呢？今天支持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必然等于要支持哈马斯，于是是不是必然要反对以色列政府，然后必然要同时上升到反对犹太人，乃至于全球的犹太人，例如说在美国的犹太人等等。好，我就提这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再想想，我今天就不多说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跟我朋友们讲，哎呀，咱们为了美国的学生的事儿吵翻天，天哪，我们自己中国大学生现在也有很苦恼的问题，怎么不关心一下我们的问题呢？美国这些学生呢，他们是为了国家的政策和世界议题，算是为了公共的问题做一个集体的公开的行动。我们的同学们最近正在为了大学里面的宿舍能不能挂床帘来让自己睡觉的姿势不要被人看到这个问题，这个私隐，而在网上匿名投诉着呢。我们不要关心美国那些学生啊，他们很理想，我们谈我们自己的现实。那这个事情我相信你大概也都听说过了，对不对？就是关于高校的宿舍的床帘问题。首先我想像床帘啊，就你如果在国内读过高校，或者你去过，你大概都知道这个宿舍里面呢，比如说往往很多宿舍都不是单人间嘛，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啊，没那么富贵。那么好，那你如果说是个双人间、四人间甚至六人间更多的房间的时候，那里面无可避免的就会用那种上下床，我们香港人广东人叫六嘎床啊，这种国内叫什么，这个我忘了，这叫什么床啊，反正就上下要上楼梯上层睡的那种，好，这种床。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床呢再加个链子，叫做床帘。那是干嘛呢？就是有几个作用的。第一呢，这个床帘呢，你比如说在南方啊，比如说就拿我们广南方地区，像广东来讲好的话，夏天蚊子很多啊，是不是？蚊虫很多，那所以呢放个这样的床帘呢，尤其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那你窗户又要开着的情形下，那你至少能防虫。第二，我们晓得 大家同住一个寝室，但并不表示大家的起居作息是一致的，那是不可能的。同一个寝室里面的同学们来自学校里面的不同的学系，不同的本科专业，大家上课的时间点可能都不一样，习惯的生活方式作息方式也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你晚上，比如说你是个早睡的人，晚上十点要睡，那你如果大学时候跟我同房，那你可就惨了，我是天亮了我就顺便关书桌的灯，然后还再继续逛一逛，没到七八点我都还没睡，那你说你这晚上如果你还怕着灯罩，你灯罩你睡不着，那你该怎么办？所以加床帘，那好让自己睡。那第三呢，就是在床上啊，就比如说平常一个同学们在学校已经有很多时候大家要看到彼此照面，那么睡觉的时候觉得我是不是起码有点自己的小天地的感觉呢，在里头我睡，我张开嘴巴哈哈大睡，或者我睡的姿态特别的不雅，那就算了。甚至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些不可告人之事，恐怕还是躲起来好，比较方便自己的事儿，对吧？你别想歪了，很可能比如说有位同学，他喜欢打坐，那么他觉得他打坐呢，打得很入神，那么怕别的同学呢受到影响，就别的同学好像完全不敢吭声啦，或者哎呀，我们这个同学怪怪的，神里叨叨的。喜欢打坐，那我关上床帘，那么打坐安抚自己的这个血气。我在说什么？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啊，在绝大部分的住在宿舍的高校生来讲，床帘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生活上必要的事情，大学生活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网上各种电商平台，你就会看到各种的床帘的产品，比如说有什么一体式床帘啊，普通床帘啊等等的各种的款式，那么你感兴趣你可以找来看，还有各种的评分呢，这里面还有些名牌呢甚至。可现在问题呢，就是像这样子对很多住在宿舍的高校生而言很必要的床帘，现在在很多地方的高校开始被禁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其实是早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有陆续很多学校传出一些消息，然后呢一直到了4月23号左右，这些消息才被一些媒体，比如说澎湃新闻报道，然后呢跟着一爆出来就上了微博的热搜。比如说其中一条就是这样，他说据新疆医科大学网站3月27日消息，经学校相关部门研究，新疆医科大学集中回复了学生们反映较为集中的意见建议，其中针对宿舍可否安装床帘问题回复称，学生公寓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宿舍里悬挂床帘存在一定消防安全隐患，床帘属于易燃品，一旦失火，火势有可能顺着床帘布急速蔓延，严重威胁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故学校统一要求不允许在学生宿舍安装床帘。然后澎湃新闻还注意到，目前原来已经有很多高校都这么做，比如说西北民族大学今年一月发布学生公寓管理办法，严禁学生在宿舍挂门帘床帘，如果有违反的话呢，要责令立即拆除。3月27日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召开2024年春学期寝室长会议，也要求禁止撕拉窗帘等行为。河北张家口学院近期也同样开展了学生宿舍床帘专项整治。哇，这个专项整治，我们中国一些词儿啊，就这么有意思。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因为有些词是本来有特定的应用的场所，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这些词你好像用出来就特别严肃特别的郑重一样，然后大家要用，然后就用的越来越扩散，用到变得现在这么看起来很可笑。以前我见专项整治通常是说对付某些地方的非法分子，呵呵，比如说哪些地方出现了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我们相关部门专项整治，现在是同学们在学校宿舍挂床帘，我们专项整治一下你们这帮非法分子。这还没完啊，我们从北到南数一下， 因为济南大学呢，那么4月24号呢，中国新闻网也报道，济南大学也回应了一个问题，就原来他们有一个学生对外宣称因为在宿舍悬挂床帘，被老师通知给予警告处分，撤销一切评奖评优资格，会有这么严重的处罚，而且是在19年，他们是早在19年5月的时候，他们的商学院网站就已经提过要学生在自己自律，不要再用床帘。好，然后呢再往前看啊，2021年的时候，安徽的财贸职业学院也发布过，就是说到这个床帘问题也要学生们自己弄一弄。那么最近然后3月17号也被人找到，原来张家口学院也一样展开了这种床帘专项整治啊，专项整治。那其实呢首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学校啊，我们看到做这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好像我有点怀疑是个别行为嘛。比如说是一个学校做了这事儿，别的学校这个办法好，于是我照抄嘛。如果说在一两年间同时从北到南这么多不同地方的高等院校都有类似的做法，那这个做法是彼此学习而来，还是说后面比如说教育相关部门在鼓励这么做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一点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不清楚的。这个我要先讲，我们的媒体同行记者不知道也为什么也没有去调查这个问题背后是不是有些制度上机构上的或者行政上的一些原因啊。于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学校这么做的原因，或者不是原因，应该说是理由啊，就是他们讲出来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呢，那就是说这些床帘呢很危险，因为是万一着火了啊，那么着火了烧起来烧得特别快，那学校失火，那么多人住在学校里面，那这不是安全上很大的隐患吗？那第二个认为要处理的原因，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大家这么老在床帘里面隔起来很自闭，这不太好，要同学们呢要正常社交，要彼此交流，那么说大家不要躲起来隔在床帘，彼此多交流鼓励大家交流啊。那么这就是另一个很常见的各个院校在回复记者问题的时候的理由啊。那么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呢，也有看到很多网民的反应，网民反应呢，有的人就会提到那这些现实问题怎么办，像我刚才讲的同宿舍的室友们生活作息不一样，那么不加床帘不就更容易被影响或者影响到别的人吗？那该怎么办呢？那么然后更多的就是关于隐私的问题，很多同学的反应就是，我已经一天到晚在学校里面就活得很透明了，是不是？那么我是否连一点隐私，我睡觉想不想让人看到，或者我有时候真的不希望再跟人多打交道，我躲在床帘里面自己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啊，看看手机啊，这行不行呢？这个现在就是告诉你不行，你这么妨碍交流。其实我知道大家这么关心隐私，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总觉得我好像是年岁大了，是个属于老一辈的人，我发现我这一辈人对于隐私的看法跟今天的人不一样，我甚至其实我这一代人吧，也有很多人比如说常发朋友圈，我之前为了宣传我们这个八分半节目啊，我也发了一次朋友圈，但说实话由于我从来没用过，我不太会用，我发完那次朋友圈之后呢，我就觉得奇怪，朋友圈这东西不是你开始用你就会每天都会收到提示，哎，你的朋友圈发什么了，那么好像得有网友来我的朋友圈上头的朋友发了啥东西，我不去点个头按个赞，那好像是不是不太礼貌，我在琢磨这事儿，但我就搞不懂我怎么能看到呢，我是看不到的，然后搞了好半天，那么最后呢是上礼拜才是杨大一先生的指导，我才终于能够看到，哦，原来朋友圈是这么看的。好，反正呢就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动态啊随时发出来，那么朋友圈还是朋友看到，但有的呢就是要公告天下的感觉，就是要让自己的私生活完全暴露出去，好像他特别不在乎私隐。我总觉得今天人越年轻的人越不在乎私隐，那说的也是，你想看你从小露出下体洗澡的照片说不定都被你爸妈发过你这一辈子你人你活得有私隐吗？你 然后呢，跟着再来呢，就是由于自己不太在乎，因此对别人也不太在乎。比如说，我就像我这种人，我这种小众人物，也常常有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嘛，对不对？我就常注意到，我原来也会被人偷拍的。有时候那个拍也不叫偷拍，就比如说我在香港搭地铁，坐我对面，他坐我对面就直接拿着手机对着我拍视频，呵呵，拍半天，呵呵，我就只好对他做鬼脸，呵呵，他也不用问我。他有的会问啊，他们问的情况是这样子，他拍了老久了，然后才过来说，哎，梁文道道长，梁老师，我能跟你合张影吗？合影他会问你的，但是呢，他在拍你视频，这个通常会拍什么？他不问你的，他觉得这个你的私影能算是私影吗？对不对？说回来，我们这些同学们，他们这么关心隐私，我还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啊，今天的同学们恰恰是活得太透明。事实上，我们每个中国人现在都活得很透明。你想想看，我们买东西在网络平台，我们搭车，我们做任何消费，我们做任何事情，在网上去过哪里，看过什么，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记录的，所有东西在被记录下来，理论上都是能被人看到的，我们对吧？买个票啊，什么啥都是实名制，今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我们活得非常透明，而同学们，学校的学生活得，在我看来是尤其透明。事实上他们已经过度透明，有时候是过度交流，然后这时候到了睡觉了，还要怕他不合群。该怎么合群的睡呢大家？啊，这个真逗。当然我这是开玩笑，我理解校方合群的意思是，这个你别动不动就躲进你被窝子，关上床帘，你要多在外头活动，该睡觉才上床。只不过上了床，你也还是得让大家能够彼此看见你怎么个睡，对吧？让大家才能睡得出默契，睡得出感情。那么说回安全问题啊，到底床帘是不是真的那么危险，一着火就会烧得很快？我想说是的，没错。但是就像一些同学们在网上反映的，那同样的，床跟被子不危险吗？啊，书你说危不危险？书也特危险。然后电蚊香危不危险？我们宿舍里头危险的东西可多了去了，如果说从消防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其实而且我们要再看一点，就过去这么多年发生过多少次宿舍的床帘被燃烧焚烧，然后起火导致宿舍发生火灾，然后造成人命的伤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哎，我一下说到这，哇，我该先做好资料收集啊。哎，我忘了，但我记得以前是听说过有宿舍火灾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床帘着火开始，我不太肯定。如果你知道，请留言告诉我啊。但是我想说，就算有，可能也没那么多，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为了一件不常发生或者极罕有发生的事情，就要做这样的安全措施，去牺牲掉同学们防蚊的考虑、正常睡眠的考虑还有心理考虑，它值得吗？为了这样的安全，就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意外而设想出来的安全行动，带来的代价会不会太大呢？如果说真的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在宿舍里面对于电器跟火源的使用。如果我们加强注意这些事情的话，那块布啊，床帘，它本身自己是不会着火的。你应该让他想想看，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电不要漏电啊，电器不要烧着了，你不要在宿舍里面点火啊抽烟啊，点香啊啥的，一下把这个东西烧着，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这么考虑，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危险，那是不是该禁掉所有的用电呢？所以这都让我觉得很奇怪啊。就理论上我们是可以相信这些同学的有这种安全意识，或者学校宿舍鼓励大家认识到这样的安全意识和个人的自觉，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是，我想说我们一般不只是学校，我们整个国家 其实都不是那么相信每一个人的个体的自觉和意识，不只是国家不相信，我们个人也都不相信别人会有这种自觉和意识。那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你听我继续听我说，我等一下回头会聊到啊。好，那么当然我们更直觉的去想啊，学校为这几个学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很主要的理由就是学校必须考虑，万一因为床帘的问题失火了，到时候出事了，那该怎么办？由于害怕出现那样的事情，或者用我们平常的理解来讲的话，害怕负这个责任，于是呢，就决定干脆现在一刀切，床帘大家都别掉了，都别挂了，都别用了。可是，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啊，就等于这个本来是学生挂床帘是学生的一种权利，那么挂床帘会有挂床帘的代价，比如说你要小心啊，你要更加慎重啊，不要让它着火了。那么然后他就要为自己挂床帘这个事情，这个代价他要考虑一下，他要负这个责任。那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学校为什么替他要揽过来这件事情呢？那如果学校帮他拿掉这个责任的话，就你学生们你自己挂床帘你要负的责任你以后就不用承担了，学校帮你负责了，学校负责的办法就是不准你挂了。那么这么个做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在今天中国特别常见的一种逻辑，那就是明明每一个个体有权利的事情，权利跟责任总是相应的，我们知道啊，就你身上有一定的权利，你就对你权利范围内的事情要做的，你要利用你的权利做出判断，那些事情你就要对这些事情负上责任。比如说你买不买床帘，挂不挂床帘，用不用床帘，你要用吗？那你要负责，那你要特别小心安全，好，那你要负责。但是如果万一到时候真的出了事儿了，我们一般很少会说这些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情，万一他真出这事儿的话，我是举一个假设的例子，假设真的很不幸有个床帘着火了，学生出事了，烧伤了，我们很少会说这个同学你自己太不小心了，你自己太不负责任了，你怎么能够那么的坏的在床帘里面偷偷抽烟呢？那么你看点着了吧，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学校不管一管呢？然后大家会指责这个学校，比如说家长也会指责这个学校，社会也会指责这个学校，学校的上级部门上级领导会来指责，然后跟着到时候说不定真的是相关部门就要专项整治。我们总是很善于去把该给个人负责的事情拿掉，然后认为这些责任应该是某个组织某个机构某个更在上位的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样的思想方法思考方法其实是会造成我们这个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现在不自由，因为我们的权利不断被拿掉，我们该自己有的自由，该自己享有的自由，挂床帘的自由，我该有的权利，挂床帘的权利，我该为这些行动负上的责任已经不需要我来负责了，这都是别人来负责了，更比我更大的东西来负责。那么我们都习惯了无责任也无权利的状态，那么而且我们大家还在彼此促成这种状态的发生，因为你看我们平常说话的口头禅，这事儿出了这事儿谁该来管一管，这个事情要不要管一管，为什么要管一管，很多事情是不是必须管一管，还是说真的有人自己应该要对自己做错的事情要负责任呢？于是这么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个人责任可言，然后权力的行使也没有边界感可言，像一个大学它是能够认为学生挂床帘这件事情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学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学生不懂得怎么样防火，他不懂得怎么样去让自己活得安全，他们不懂得怎么样防止自己被烧死，所以学校帮你做了一个免得你被烧死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么情况下却没有边界感，权力是无限扩张的，最后这个社会会变得很奇怪，就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学校就负了责，其实学校也没负责，因为学校恰恰是因为不想负责所以才不准你挂床帘。我们今天这个学校只是一个个案，但是你回想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一个机构不许大家怎么了，那就是因为他怕担责任，他怕担的责任指的就是他怕出事儿。 那个出的事的几率其实非常少，但不能说没有。但是他担心的是，万一出事，他会被人认为他有责任。因为那是我们的习惯思路了，我们都会觉得是，如果学校出了什么火灾意外，是一位学生自己点烟着火了，那一定是学校的责任，那不会是那个点烟着促成是火灾失火的，窗帘失火，宿舍失火，那个学生的责任，我们都是这么来思考的。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啊，大学生啊，我们讲的是这些大学生，他在学校挂窗帘，然后我们很担心他不懂怎么避免自己被烧死，所以我们帮他拿掉这个窗帘。他们这些学生多大？大部分大学生都是七八岁吧。十八岁在中国你知道能做什么吗？你能够报名参军。参军是什么概念？我们加入军队，我们要保卫祖国，维护国防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要上战场，有必要的时候我要付出生命为代价。一个18岁的年轻人，假如他能够做这样的决定，签下这样的契约，决定在国家有必要，人民有必要的时候，他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同样年纪的年轻人，我今天告诉你，你不懂得防火，所以你不要挂窗帘。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但你不能这么讲啊，部队里面不是管得更严吗？是的，军纪啊，当然是远远严格过学校大高校生了，那是必然的。但是问题是，那都是你参军前就知道的事情，然后你去签下自己的名字，你去签约的。好，但是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我们中国向来他的处境是有些奇怪的。我以前也讲过，当年孙中山他就曾经说过，有几种人，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以后打垮清朝之后，建立这个新中国，大家是有人权的。那么，但是有几种人的权利是要被受限制的，要被管起来的。那么有四种人，其中并列的两种就是学生和军人啊。那我们学生的地位在中国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呢，尤其是大学生啊，就以往我们总觉得大学生是大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把大学生，就那些可以去报名从军的那些年轻人啊，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当成像小孩一样来办。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啊，就也是最近的事啊，今年的4月21日，江苏师范大学本科生家长委员会预备会议召开，家长们共同审定通过了江苏师范大学家长委员会章程。原来这个江苏师大的首届家长委员会啊，已经在2018年5月26日就成立了。那么这是一个个案，但是问题是还有很多学校，很多大高校啊，原来也都成立了家长会。那么乃至于有些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新闻下面留言说，我妈都说怎么上了大学了，还要在家长会里面每天都要回复消息说收到，就跟在小学和中学一模一样。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说，原来多地高校单位成立这个东西啊，是有一个背景的，就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施行，是我国首次叫家庭教育专门立法，要求家庭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那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啊，这是很要紧的事情。对，是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是原来这是个学校，也包括了大学，对不对？这么看来，大学就真的是中学的延长，而不是一个断裂的异变了，而中学自然又是小学的延长。那么这个情况就很诡异啊，就是首先我觉得这里要分析一下什么叫教育。教育这个东西在这样的理解下面就变成一种由上而下的灌输和指导，而没有一个学生本身的能动性。我们很少把教育思考，我们总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受教育不够，要好好教育他一下，这是我们日常语言都显现出来这种思路，就是一种由上而下的，一个人是教育家，另一个人是等待被教育的学生，而那个学生他是完全被动的，他是等待被灌输的。我们很少把学生或者一个学习者当成是一个具有自我能动性的一个主体，一个个体。 教育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学校提供环境，学校跟教育者提供一种方法，一种路径，一些资源，然后一些的对问题的解决或者协助解决，而学生在这一切的条件、环境、资源底下，他应该要有能动的力量去主动的参与，然后去形塑自己。教育总是对于一个人的塑造，这个塑造不是像我们捏陶泥一样的去把那个泥块捏成一个陶瓶，而是要这块甚至是一块泥都不会死巴巴的在被你捏的，这个泥本身的特性，这个泥本身的一些的性质也都在自我决定着它最后的那个模样，它的可以达成的潜能和状态是什么，对不对呢？好，那么因此如果说啊，这个我们大学生都像小学生这样子来教，都还要怕他们会烧死自己，要给他们加床帘的话啊，那你想想看，这个学生就很难怪。这个我们今天说大学生不成熟，很多老师都喜欢这么讲，学生不成熟，你想他怎么成熟呢？我们常说中国巨婴这么多，巨婴就这么来的，现在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巨婴，大学生当幼儿园来办。哦，这还不止啊，我再跟你说个消息，也是最近，现在不是五一吗？原来五一前就是今年五一前，我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报道说，多地高校禁止学生五一私自组团旅游啊。那么就还是兰州交通大学呢，学生工作部在4月25日发出2024劳动节假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相关通知，学校反对学生自行组织租车外出、团体旅游或骑自行车远游，特别提醒学生不乘坐非法客运车辆，严禁私自或组团包车外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也一样，严禁任何班级在假期中以集体名义组织学生外出旅游，对以社团或以个人名义招揽组织学生外出旅游的行为要坚决制止，严禁学生与个体私人车辆联系包车返乡或者旅游。那么成都理工大学的机电工程学院、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也都有类似的通知。同样的，我再次好奇，这到底是一种相互学习的风气，还是背后是个相关部门的一个集体的组织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要媒体，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媒体还会继续做这种调查啊，就我希望有。我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一个问题啊，就他们这几个报道里面都提到，这些学校反对私自，什么叫做私自？什么意思叫私自？就禁止学校私自去包车，就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回家，那我本来可以搭高铁或者是搭公交或者搭绿皮车，不，我就包个车，这就叫私自了。那么我们同学们，哎，我约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出门旅行吧，然后我知道，哎呀，那个谁，我们班一起几个人一起去玩吧，趁假期，这也不行，这叫私自。中文里面，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中文一用上私自，那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个学生吆喝大家去旅游，我们要用私自来形容？难道这个要公共？私自的对反就是公共或者公批，就学生旅游啊，该一群人去旅游，要学校批吗？我回想起我念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国内跑的最多，我几乎把全中国所有省份自治区都跑过一次，就是我在念大学那几年的时候自己放假去跑的，我私自去玩了一趟。有时候呢，我也是私自组团，比如说我跟我宿舍的室友啊，跟我们系的同学们三五个人这叫团了吧，对不对？三个人以上叫团了吧。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六七个人，那是中团了，还试过二十几个人大团，那我们这就都如果放在今天，这都叫做私自组织，是负面的不好的行为，所以才会用上私自这么负面的语言来形容。当然我们理解这学校为什么这么做， 还是一样啊，怕担责任呢、啊。你万一比如说某个学校的学生集体出门旅游，或者他自己一个包车，那到时候媒体报，哦，这个学生是这或者这几个学生是某家学校的，然后社会就会来问责，你这个学校学生出门旅行你怎么不管一管呢？那上级部门也会这么问啊，你们这学校怎么搞的？这个学生五一放假能够去旅行的吗？都会这么问，或是他们能够组团去旅行吗？真的是把大学生当宝宝一样来呵护啊。而且这不只是学校这么做，学校这么做就是为像我刚才讲他怕出事儿，怕出事儿就是他很理解今天上级部门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社会舆论又是怎么样思考问题。因为我也相信万一一个学校的同学他们十几个同学们放假旅行，万一出了个什么意外，社会上微博上一定有会有人说这学校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个学校出这个事儿？这个学校难道不负责任吗？也为什么这事儿也不管一管呢？多半这个情况还真会出现。乃至于我们现在甚至把我们不只是把大学生当巨婴，我们把大学都会当巨婴的。例如说我看到一些评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立场一样，就觉得这事儿挺可笑挺荒谬，学校最好别这么干。但是在写这样的评论的时候，他们多半都还要加上一句，虽然我们笔者能够了解，虽然我们明白学校这么做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对什么一般我这岁数的学校管理人还要用对待小孩的语气，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乖的，我知道你是其实原意是好的，只不过呢现在这个做法呢，哎，是不是值得反思啊，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一下呀、啊？然后同样是这些不许在宿舍床上挂床帘，他们的父母要组织家长会，然后这些学生放假出门旅行自己包车或者三五同学集体旅游都不行的人，我们期待他们在毕业之后成为新质生产力，要创新，要创新我们中国的经济，要创新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我们中国的未来，然后要突破被卡脖子的这些技术关口。这难道不荒谬吗？这个我记得前阵子有人很多人都说，哇，你看法国出了一个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总理啊，就是加布里埃尔阿塔尔，34岁。然后大家说为什么人家国家会出这样的这么年轻的总理，那当然我们说国情不同，人家特幼稚嘛，对不对，就选幼稚的人。那我们这儿呢，就我们这是要晚熟，大器晚熟的是要，是因为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还都像个娃娃一样被呵护被照顾被人帮你承担责任，他当然不可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承担国家大任了。那么同样的，他也不太可能在二十出头三十几岁就忽然变得能够引领我们国家创新往前的这股动力，我也不太相信。那么至于刚才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安全，就做这些事情学校的考虑，就像我刚才讲，无论是防止同学出门集体旅行，召集集体旅行，又或者说在学校的宿舍挂床帘啊，都是考虑安全。安全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是用的特别广泛，尤其最近我们晓得这个我们国家安全很重要，那么有了重大的宣示，大家都要学习。然后但是那个不谈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安全，平常生活里面安全这个词我们都常常听到，我们现在甚至有大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包括文化也要安全，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安全。而中国事实上在治安，传统意义上的治安来讲，也是的确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大城市晚上走夜路，你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一个人走夜路，这个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很理解，都能肯定。可是问题是我们天天讲安全，强调安全，这个是为安全，那个是为安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叫安全？事实上我们要了解，安全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它从来没有客观的标准，从来没有客观的标准，安全总是被定义的，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不同社会情况下，对于安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比如说经济领域里面、文化领域里面、政治领域里面，或者是传统的治安、交通各方面的这个安全，它该什么东西我们该考虑安全，什么东西不该考虑安全，它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以前我们很少听说文化安全这个概念，对不对？但现在我们中国有了文化安全。那以前我们传统上讲安全，讲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然后社会安全，自然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安全等等等等。那么所以说安全是个很不稳定的概念，这个我们先搞清楚。那么于是我们就能够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今天安全在中国会被提到那么高的位置？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在考虑安全。那第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安全是谁的安全？我们说的各种安全是为谁的安全？再来就是，我们为了要让大家，要为了完成一种我们想象的意图达成的那种安全的状态，我们总是要做很多事情，要付出一些资源的。那么这些资源的付出，这些是或者社会或者相关被影响的人，他们为了安全所要付出的代价本身有多大？然后我们衡量他能获得的安全跟他要付出的代价之间，那这里面有没有个一定的比例呢？你比如说，我知道有些学校的辅导员或者学校的人听我今天这么讲会不高兴，说那万一学生们烧死了呢？难道生命的代价不是最大的吗？是的，没错。但是这么讲的话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生命第一，我们怕宿舍着火的话啊，那理论上所有会着火的易燃物品都应该从宿舍里面搬出去才对，因为生命最大啊。难道生命不比读书重要吗？那书会着火，你为什么让学生放纸质书呢？为什么不搬走呢？生命重要还是纸质书重要？我们这么一问，如果什么事情这么来讨论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要实际讨论的是，我们为了这个安全要付出多少实际的代价。就拿一个我们今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来讲好了，就包括在我这个节目过去几期都有朋友聊过，就是我们地铁安检这件事情。大家都说地铁安检好麻烦啊，有时候就觉得这个，比如说过包的，我带什么东西坐地铁，那个安检机器觉得它很脏啊，然后把我的漂亮的包包啊，或者我心爱的一个布包啊，或皮包或什么给弄脏了，这怎么办？这小事。更麻烦的是，我们上下班高峰期，大家想想看，这个我们的地铁疏导人群的这个数字，其实在比没有安检之前要慢了多少多少。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其实每天我上班有多少时间，如果我搭地铁的话，我为了安检要过安检这一关排队，我要多提前多久出门上班，或者我要延后了多久才能够下班回到家呢？这里面是有时间成本的。而这时间成本不只是我，你可以说我其实只多花了三分钟，你要把全部这时候一起跟你挤地铁的这些人的时间都加总算上，这个社会总付出是非常大的。然后地铁的安检本身它也有硬性成本，比如装这个安检机器，这个机器的维修，还有聘请一批安检人员，这些也都是成本，对不对？当然我们都知道做这一切啊，就是为了防止，我也知道我见过很多讨论，就说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特别注重安检。比如说很多人说其实全世界好像很少见啊，有些最近不是有些内地朋友来香港，我看小红书上他们也说，哎，原来香港地铁不用安检，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就很多相关讨论，最后有一些人提出一个结论，那是因为香港太落后了。那所以全世界也都很落后，因为大部分国家的地铁都没有安检。其实要首先注意，并不是全部都没有，有的地方是有的。例如说雅加达，印尼的首都雅加达2019年开通地铁，他们的地铁也是有安检的，跟我们一样啊。但他们就检包不检人，好像是我们现在是人物双检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为了防止，比如说有个理由，就地铁底下其实是封闭环境，而封闭环境内呢，其实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有人放炸弹，这是最极端的情况，有人放毒气，或者有人带刀带枪进去杀人伤人，那可怎么办？这麻烦就大。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意外，所以我们要在地铁你乘搭之前，进去之前你要先过安检。那么可是我们回头看看吧，那么我们中国在实施这样的安检措施之前，这类地铁里面或者火车站里面发生过的这种恐怖事件有多少次呢？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一直都是算是安全。 当然我们要讲火车站内的恐怖袭击，那肯定是有，我们印象犹新，2014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南站的爆恐事件，同年昆明火车站的爆恐事件，对吧？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就说，那么实施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安全很多呢？那肯定是的，但是问题就是说，由于之前我们好像也不是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基数太低了，我们很难说我们实施安检之后我们换回了多少人命，保障了多少人命的人身的安全、财务的安全，这个很难讲，对不对？但是反过来我可以看到，就算实施了这样的安检措施，我们其实真的要出现意外，人伤人的意外还是会发生的。就说去年吧，光在12月的9号10号这两天之内，广州就都发生过地铁里面有人用小刀伤人的事情，那我们听到就觉得意外了，你明明广州地铁站也是有安检的，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带刀进去伤人呢？那其实一个理由就我们都知道，现在由于地铁很多地方的城市的地铁啊，由于这个安检它太没效率的话，就是会在门口形成人龙，那么使得这个地铁本来是一种很方便疏导交通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的原意失去了，因此很多这种安检在一些地方都成为某种很形式主义的东西，就那个检查很粗糙，跟你在机场过安检是完全是天与地的分别。那么因此你如果真有人要带刀进去，说不定还真的是会被露了眼，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啊。那当然也有人会说，在被安检出来的东西里面，因为我们去年好像看过一个报道，做过展示，展示出来很夸张的，有很多的易燃物品啊，一些化学物品啊，甚至是炸药啊、刀啊，甚至枪都有的。那么于是大家说，你看这些东西要让人带进去，那会怎么办？没错，是的。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些违禁物品，比如说枪跟火药这些被管控的物品啊，我们在地铁检查到，那只能够说明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在社会上如何管控这些枪，私自用枪是绝对违法，我们管控这个事儿。我们不应该把地铁安检当成一个帮助整个社会来检查我们社会上有没有枪支在外流动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工具跟阀门。就地铁的安检不是为了帮我们抓社会上有没有人自己藏枪，地铁安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障地铁内的人命安全里面的治安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就应该算的是，我们为了保障这样的地铁里面的大家乘客的安全，我们整个社会付出多少代价。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全国这么多有地铁的城市里面，有27个城市是都处于亏损严重的状态。22年年底的时候，全国27个城市总共亏损914亿元。就拿北京来讲啊，扣除掉补助，北京的地铁啊就是总共亏损 241.04 亿。那怎么会亏得这么厉害呢？是这样的，北京的地铁是由三家公司运营的。你可以看这三家公司，也会发现他们运营成本是很高的。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运营成本就已经有 123.65 亿，人工是占大头啊，是 60.59 亿。那么然后安检的数字不高，但也不能算是低了，是13亿，就一年要花13亿，它的成本是北京。那么我们每个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地铁花了这么多成本，那些成本最后谁来承担呢？公不公平呢？当然我们还可以说，那至少我们中国地铁因此也安全了，的确是的。我们比较一下其他地方啊，比如说世界上各地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地铁的里面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像英国就曾经发生过地铁里面的爆炸案，而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可能是1995年东京的一条地下铁路线上面发生的奥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气事件，当时是死了13个人，有6300个人受伤啊！你想想看，这个很夸张，对吧？那但是问题是，他们也都不做安检，那就是因为一个文化原因，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相比起，如果最后为了达到很安全的程度，而在地铁站口设安检通道的话，人物双检的话， 那个社会耗费的成本太大了，所以他们的抉择就是放弃一个绝对安全或者更加安全的状态，来获取地铁的效率跟这个地铁运营成本，以及这个成本分摊到每个人乘客身上这个票价的控制。那么可是东京自从95年之后，你好像也没听说过有很严重的地铁的恐怖袭击或杀伤案。那么同样的，英国也发生过这样的地铁爆炸案，之后也没做安检，也好像没有说太严重的事情。反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答案仍然是主要靠的是公民彼此的自觉，彼此的留意，大家要学习留神地铁里面有没有可疑的人事物，然后如果有的话你要去举报。另外地铁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便衣警察的巡逻，当然是便衣我们看不出来，但我们知道有，然后以及一些穿着制服的警察甚至带着警犬在巡逻，他们用的办法是这个办法。看来每个国家由于对安全的坚持的状态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愿意为其付出的成本不一样，所以大家最后的做法也都不一样的。而在中国呢，我们是愿意为了安全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而从这个我们再讲一个小事儿啊，就从这个安检措施的实施，你也能够看出我们的社会的某种逻辑啊。你还记不记得北京的地铁，如果你在北京生活，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有安检的，进你坐地铁？那就是2008年。2008年出了什么事呢？那就北京奥运。当年是因为北京奥运，来北京的游客非常多，根据那个时候的全世界的恐怖袭击的情况，我们觉得在当时北京如此开放，这么多人来的时候，我们北京地铁实施安检是一个合宜的事情。那么当时很多人以为这是个临时措施，奥运结束了应该就会撤了吧，没有，他留下来了。好，一直延续到了2017年，我们开19大。19大的时候呢，由于我们有个传统，就办大事儿啊，就格外安全要注意一些，所以这个地铁的安检就从以前只检包只检你带的东西，升级为人物同检，人物同检。那么而当年呢，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我记得说北京大家一下子实施了非常不习惯，很多人就发现好几个地铁站口，比如说我住的地方的楼下那个地铁站口是大排长龙，很多人说坐车只坐个5分钟，然后排队排2小时，这像话吗？那么现在当然好多了，现在主要就是我觉得大家开始懂得弹性去利用这个地铁，弹性的时间。第二，就我刚才讲，其实安检某种程度也变成形式主义了，但无论如何也好，为了19大的安保措施形成的人物同检这个做法也就延续到现在，没有被更改，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每次升级了安全的程度，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做了之后，它就不会再被改变。因为这时候你想想看，你是负责人，你是地铁公司或相关部门，之前人物同检了，那你之后你敢不敢说，好，这个19大开完了，我们顺利召开成功，看来一切很安全，我们现在不用了吧？你敢这么决定吗？万一，仍然是刚才那个话，万一出事儿了，你这个责任你背得起吗？你负担得起吗？当然说这么半天，我并不是说我不赞成中国的地铁的安检制度，这种安检制度，而是说它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我们再去思考，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我们付出的代价问题，我们的成本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这个安全，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的问题，以及一些很细节但是往往会发生的实际问题。例如说前几天有一条短视频网上流传的也挺广的，那就是有一位武汉的民工，他呢工作需要，他要去上班，他从一个地方去另一段工作，他包里面自然带着他工具，那工具是什么呢？他是带着一个锤子，那是他去工作用的锤子，结果被安检出来说这是违禁产品，违禁物不能带，然后他就当时大吵大闹，最后他说，那算了，我作为一个民工你不让我，这是我吃饭的活，我有多少钱呢？我是靠这个吃饭，你不让我吃饭挥我的饭，那就砸了吧。他就当时就现场一怒之下就把这个锤子砸到地上，那么想办法毁了这个，把这个锤头跟这个锤棒把它分开拆开， 那当时现场就很多人拍了这个画面下来啊，啊，大家就慨叹说这个一个民工多么不容易啊，这个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们城市里面最基层的民工呢？但是你回想一下，当时在现场不许这位民工同志们带着他的工作工具去工作的这些地铁安检员，你在他的位置你能怎么样呢？你恐怕也会像当时场面里面那个安检人员讲的，这真的是违禁物品啊，我知道你要上班，但我们也没办法，那你要不就上去搭公交，要不自己坐车，要不自己怎么样走路，你就不能坐地铁。但你换了你是那个安检，你会放他一马吗？你这么同情民工，恐怕你也不会吧，因为你也怕担责任吧。那但是这种情况我想说其实相当多，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能怎么做呢？就我们做这样的安检必然会伴生着大量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就会每天实际的由这些最底层的前线的安检人员他要做判断，他来负责任。而这些人如果他非常尽责，就会出现我们画面看到那个情况，他阻止民工带这个榔头这个锤子，然后跟着这个场面被拍下来，他被万夫所指辱骂，说你为难我们民工兄弟们，农民工兄弟。但是要不他就是很粗放，哎，就睁只眼闭只眼随便你，于是就出现了广州的那种就地铁里面小刀伤人的事情。那你说能怎么样呢？好，先说到这，回应一下各位给我的留言啊。有位朋友，哎，好像很熟啊，这名字 Coco 猫本猫，你说我上集节目啊，不是介绍了一首德文歌曲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那个是一个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的等待被送进毒气室的死囚，犹太死囚他们所写的一首歌，写的一首曲子。然后我当时试着用德文念那首歌的名字，结果马上被猫本猫耻笑，道长德语发音不比普通话发音差，哈哈哈哈，行啊，哈哈哈哈，哎，我这个如果我德语发音都像我普通话发音这么样子，那我就很厉害了。好，然后呢，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啊，叫做新平方啊，你说我上回我提到就是一个犹太人，当时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劳营。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但是后面他还是自杀了。那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德文特别失望，觉得他们对集中营的认知不够，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思不够。然后我也说了，当时事实上也是这样，德国社会里面对于当年的纳粹的政权的这个血腥的这一面认知是非常不足的。然后呢，新平方也说，但是很奇怪啊，德国战后普遍被认为反思的特别彻底，是不是不包括曾经的战争直接参与者的家人或亲戚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知道的，你说这种德国对二战的情况反思特别彻底的这个情形啊，并不是战争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的。事实上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分割成东德西德，被两边分离出来管理。东德那边呢，其实反而做得彻底一些，但西德这边就不一样了。因为就像我上次说的啊，在二战之后紧接着开始冷战，冷战的情况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取代了旧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西德，又或者是主要是美国主导的日本，就出现一个情形，就很多以前在二战时候犯下罪行或者至少有责任牵连的人都被轻轻放过，主要就是那些人有实际工作管理从政的经验。那这些人今天你如果追究他们太多，他就没法干活了，没法干活的话，现在这些地方就不会搞得好，搞不好的话，那就说不定很快就会被赤化，被共产党这个轻易压过去，这是当时西方这些国家最恐惧的问题。而在西德那边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当时呢，主流西德对于纳粹当然是完全反对，但是所谓的反思就是说啊，我们当年都被骗了，我们当年都做梦一样，那真的是时代的错， 而且主要反思的就是我们过去呢都曾经被这个希特勒跟纳粹党蒙骗了，他们就是几个坏人，把我们全德国人带上了一条绝路，他们都是坏人，跟我们没关系，都是这样的。就普遍那个反思也就到这个程度而已，说不上是什么很彻底的反思。是一直到了学运的爆发，60年代的时候，全球各地风起云涌的学运跟青年运动，美国的反越战，还有黑人的平权运动，在欧洲这边呢，则是有各种的对反越战引申出来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及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各形各式都有，其中尤其在西德，这个运动包括一点，就是对于以前的历史的清算。这个运动的思想构成很复杂，一方面是西德的大学生左翼相当多，觉得我们这个西德完全是资本主义化的，完全是被美国这些国家主导操控的，是他们的这些带来一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第二就是认为这种美国在我们西德这边做的事情是把我们纳入一个帝国主义阵营，我们要反帝。那么第三呢，就是当时德国这些青年他们同时也在想，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德国走向这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里面的中间跟领航人，或者美国和跟美国这些国家合作的领航人，恰恰是我们德国以前一些在纳粹时代就不是那么光彩，就不是那么干净的人，而这些人都是上一代人。然后再进一步，学生青年反叛运动啊，就开始质疑整个德国的上一代人。当时德国出现一些家庭的纷争甚至悲剧啊，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上学的孩子们回到家之后才醒觉过来，他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当年当纳粹党在的时候，我们不是邻居，有一些邻居也是犹太人吧，他们被带走了，你知道吗？你当时做过什么？你有没有举报过人？你有没有参与过什么？你为什么看着他们被带走，你无动于衷，你什么都不做？你是没有勇气，还是你配合，还是你认同？又或者当时那些人的财产被没收了，他们东西被分了，你有份分到了吗？你拿到什么好处了吗？整个德国青年一代出现一种对上一代集体反叛，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上一代都是不干净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对于纳粹的追究，对于这个罪恶的认知才逐渐在深刻起来。尽管那个运动本身的成败效果或者程度会不会太夸张等等有待争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再来有一位朋友啊，叫都灵，你说想问问啊，在学习佛教经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有性别歧视含义的举例啊？比如说为了说明某些观点，老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入耳就感到不适的例子，例如尊贵的女子不会与任何人叨唠或分享她与丈夫的性快乐，同样练习声音的人也不应该与任何人分享她的经验之类的话，这是出自哈他瑜伽之光，在一些佛教经典里面讲解中有时也会有类似的话，你这时候都会怎么样解决呢？并且我在想，这是否意味着这位老师并没有对其他人的痛苦有那样切身的体会？换句话说，是不是他没有那般具有慈悲心呢？可是这样的例子的确比较多，常常见到不同老师书籍都会用这样的语言，如果方便的话，想听听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好，很谢谢你都灵，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说，其实像佛教我们讲众生平等，其实在佛教各个传承里面历史上都有相当的性别歧视的东西在，有些是在经典里面你说的这种语言，有些是在一些制度或者一些戒律上面。那么这些东西从佛教的本意，如果我们透彻了解佛教的本意，也或者是用我们今天时代的角度来讲话，都是非常不恰当的，都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我们回到历史脉络的话，就会理解当时这些话的存在啊，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书写都不可能超越他那个时代，哪怕他要讲的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真理，哪怕是佛法讲解佛法，或者这些写经典的人也都是人了，这些经典没有一部是佛陀本人写下来， 都是后世的记录记载以及再发明，那么这些人都在他那个时代之内，用他那个时代里面大家通行的语言，复印于那个时代通行的一套主流观念，在那个观念体系或者默契底下，共识底下来写出这些话。那么因此里面举的例子，里面的学者的讲解就会出现这些情况，它反映的是那些地方，无论印度也好，中国也好，藏区以前的大藏区也好，或者是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南传世界也好，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么都是反映不同的地方的文化，不同时代的一些的道德跟社会的意识，因此从现在角度来看绝对有问题，而且从我们对佛学的义理的理解来讲一样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于这些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轻易的认为说了这些话的人或者讲这些话的人因此就不具备慈悲心。我们可以说他的慈悲心有局限或者还不够透彻，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的那个珍珠，不要把这些糟粕同样的也觉得就会置于同等的地位。我们反对或者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轮到我们自己继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这么说这么做，但是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一步一步我们往前推进。但过去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留意的，我们可以研究这些东西，事实上很多学者研究这些问题啊，我们可以研究可以批判，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连整盆水都倒掉。如果你觉得你学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学瑜伽对你有帮助的话，我的建议是这样。好，那么再来呢，有些朋友介绍我们看电影啊看书啊，这挺好的。比如说有位朋友叫胡言，如果看到上期节目啊，正好是你一个小时前刚看完的电影，正在想没有人沟通看完后不能平复的心情，然后那个女主角太厉害了，两个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都是她来主演。那么对了，之前你还看，你说啊，我之前还看一套《法式火锅》，也让我刷新了对越南裔导演电影美学的认知，唯美的光彩，细节的捕捉，法式的优雅浪漫，太爱了。只是这部电影的名字有点耽误了这部好电影的感受，不知道道长以为如何。那个电影很好看，我也看了，法式火锅是有点怪，但那是个道菜名啊，就法式那种蔬菜锅。我们一般中文翻译有时候还真的是译成法式火锅，其实跟我们火锅是两码事儿，但它原名就是那样。而它的原名在法国里面呢，法文的理解，那个菜是一道很粗朴的乡村菜，乡村菜。所以那个电影也的确带有这种乡土的味道，是不是？那至于你说那个导演就是陈英雄嘛，那多厉害的导演陈英雄，成名，人家成名三四十年了，是一位越南裔的，以前在越南生活起居，后面搬去法国，那么是一个法国导演，现在是，但那个电影是非常精彩，我自己很喜欢啊，我大概不会在这里再讲，简单说就，我首先它改变了我对很多拍饮食为主题的电影的看法，很多以食物为主题的看电影啊，这几年有很多俗套。总是一个厨师然后怎么样被爱感动，或者是总是借着厨房为背景去拍成一个爱情故事片，然后拍的也都是食物如何感动了人等等等等，特别的就俗套，就已经成为公式。但这部电影虽然是有爱情主线，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是很特别的一部电影。而且比起那些我刚才说的那一类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它是更加强调美食本身的美在哪里，很好看，我觉得真的很好看，这个电影我也很建议其他朋友去看一看。好，再来一位，最后我要回应这个小黎 wondering， 你说第一次留言哦，今天才得知到保罗奥斯特去世的消息，很震惊，假期后不知你会不会出一期讲他的节目呢？我想你的听众里面一定也有像我一样希望从你的声音里得到一些安慰和共鸣的读者朋友吧。好啊，我也打算这么做，保罗奥斯特我还挺喜欢的，就不算说是顶喜欢，但我也很喜欢这个作者，就很多人会形容他就像是美国的村上春树，说是文青偶像，而且长得特帅，尤其是文青偶像。是的，他不幸去世了，就是昨天的事情吧。但他的作品写的很多，他很像村上春树，特别勤奋，是以固定的工作生活节奏来写作的，很夸张，作品等身， 那么我找个机会吧，我不敢说什么时候找个机会，找他一两本代表作来这里跟你聊聊怎么样。好，我今天要介绍一首音乐，就跟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最近美国的这场学运有关的音乐。你仔细去看新闻看影像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最近美国的这场校园运动啊，里面很多学生会唱很多有名的抗议歌曲，就是专门是一些歌曲是为了政治抗议写的歌曲，或者是一些本来不是为这种场合写的歌曲，但是成为了这种场合的唱歌的标配。运动必然会唱歌的嘛，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唱的歌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你熟悉的 John Lennon 啊等等。那么有一首歌，我想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但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却很多人在唱，尤其在学校开始学运遭到镇压之后，这个歌就唱的更多了，就叫做 Ohio， 就是美国其中一个州叫俄亥俄州，俄亥俄州是吧？是这么念吗 ？Ohio， 对，俄亥俄。那这个歌的名字就是这个州的名字。那这首歌呢，是在1970年写出来一首歌。那么当时创作这首歌的这个乐队呢，叫 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这个乐队啊，是个超级的乐队，所谓 super group。这个乐队的名字那么长那么怪啊，是因为它是四个人的人名组成的，就是 David Crosby 跟 Stephen Stills， 他们都是美国的创作歌手，创作民谣跟摇滚的，或者是混搭吧，就是民谣摇滚风。然后另外加上一个英国玩同类音型音乐的一个歌手叫做 Graham Nash， 然后最后一个就来自加拿大的 Neil Young。 然后这他们这推出的这个单曲，而这个单曲主要创作人就是 Neil Young。 那这个歌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成为一首抗议歌曲呢？是这样的，是1970年5月4号在当时美国我刚刚讲的很热闹的学运里面出现了一件惨案。这个惨案就是在当天啊，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发生了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向学生开枪，13秒射了67发子弹，死了4个学生，9个人受重伤，其中一个人终身残废的惨案。请注意，不是警察，是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是美国的军队的一种啊，但他呢平常的任务是由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共同出资共同领导的，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军人，这一批军人。好，那么当时这些学生在干嘛呢？是这样的，当时这些学生在校园抗议这个美国的越战啊，当时打到了一个要入侵柬埔寨的地步，因为那时候美国在任的总统就是尼克松。那么尼克松呢是在1968年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曾经，那时候美国已经大家很讨厌越战了，大家在为了越战示威，学校校园外都很多。然后呢尼克松呢就曾经许诺他当了之后呢就会逐步结束越战，可是没想到在第二年就发生了一场惨案，叫美莱村大屠杀。就当时美军啊，就由于跟越共打仗啊打得很不顺利，火大起来，就居然屠村。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越共的军队采取的是我们中国的人民让你陷入人民汪洋大海的这种战术啊，那么是跟一些当地支持他们的村民高度合作。那么所以呢有时候美国人到那就分不清你这些人到底这个村民里头到底你是越共呢，就是不打仗的时候你就伪装成平民呢，还是说你真的是平民呢？然后他们一怒之下就屠杀了整个村子，杀了504个村民，其中竟然包括婴儿，甚至这些美军兽性大发到一个程度是轮奸女性肢解尸体。那这个事情爆发出来就使得美国反越战的声势达到一个新高潮。然后再来呢尼克松政府还火上加油啊，再来一个月，因为那时候美国打不过了，就实施了，竟然还马上就实施了二次大战以来第一次征兵，这个征兵是抽签的。那么大家要抽签征兵，你这个抽签征兵是什么意思？就美国何年龄的年轻人都可能会被抽中要当兵上战场去打越战，而当时美国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反对。你想看这年轻人是什么反应？还没完，到了1970年4月30号，他宣布还要打柬埔寨， 就他打这个越战，我们知道当时的越战不只是在越南打，他还牵涉到柬埔寨，他要派军进入柬埔寨。那么这个行动就使得整个美国的校园沸腾起来了。而当时俄亥俄州这个地方，肯特市的这个州立大学里面呢，这学生们呢就非常激进，比如说他们也占领了学校的大楼啊，这个运动学生呢还到了市区内放路障啊、点火等等，那么警察就来镇压他们。但后来呢，当时的市长觉得警力不够，于是呢就请州长帮忙，那州长的权力范围就能够派遣国民警卫队来了。那这个国民警卫队到了校园里面，那么而在来之前又没有通知学校啊，那么学校当时校方是同意学生继续举行聚集会，没想到军队进来了，然后大家的冲突呢就开始失控。学校里面有个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啊，那这个就是为了就你抽签抽中了当兵的学生要在那做训练，然后学生们就尤其把他当目标，就放火烧那座大楼。然后当时呢，这个消防员、抗议者、警察、国民警卫队之间呢，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然后第二天的5月3号，当时这个派国民警卫队的州长啊，就破口大骂，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说这些学生都是异端，是有史以来最恶毒的针对学校的暴力事件，制定了无数纵火和破坏的计划，朝警察、国民警卫队丢10块。我们已经用完了我们执法机关所能用的一切手段，现在是把他们赶出俄亥俄州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斩草除根。他们这些人比共产党、比德国的纳粹的冲锋队、比 3K 党还要坏，他们是我们美国历史上所见过最恶劣的一群人，那么是他们是最强大、最训练有素、最好战也最革命的一批人。他这么破口大骂，然后跟着5月4号国民警卫队再进来冲突的时候，就直接开枪了，然后就发生了刚才我说的那件惨案。这个事情就使得美国的这个运动就真的是被点爆了。当时全美几乎所有大学生都示威，然后有大规模的各个蔓延各个城市的大规模的集会示威，甚至是暴动。在同一段时间内，美国有900所大学是被迫要关门，被迫是暂时关门停校的地步，因为反正学校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在罢课。终于是使得这个尼克松政府要成立一个总统特殊调查委员会，那么最后呢也这个事情也上了法庭。然后当时开枪的那些国民警卫队队员呢，因为被指控的证据不足呢，结果他们的控诉被取消，俄亥俄州政府呢要支付诉讼费赔偿，也就是说这个对方告他们要花钱嘛，那么这个诉讼费是由州政府赔偿，这个赔偿不是赔偿给那些死了的学生的家属，不是，至少不是这个名义，也不是给那些受伤的同学，然后而是以说我只是赔诉讼费而已，而俄亥俄州最多就只是做了一次公开道歉，承认错误。那这个事情其实直到今天啊，这个争论仍然没完没了。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对美国的影响很大，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军警政府各部门就对于怎么样处理运动这件事情就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教训，怎么样控制这个暴动的方式也形成了很多经验，不是再也不尽量不用那种硬闯硬干的办法，然后也终于才发现应该用橡胶子弹来对付这种场合，而不是开真的子弹。好，那么说回这首歌吧，那当时这个事件发生几乎是过几天没多久， New Young 就他们当时的音乐人也都非常集体投入了运动，他非常愤怒，就立刻写了这首充满怒火的这首歌曲。然后这个当时几乎快要解散的超级乐队立刻组织起来完成演奏录音，迅速推出，就成为了代表那个年代的美国所有学生运动跟社会运动的一首最有代表性的抗议歌曲。那么到了今天，美国的这些正在示威抗议的学生们看到警察进来逮捕他们，他们第一个想起的 同样就是当年的情况，同样就是这首歌的要表达的那个意蕴。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这一首由 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 演出的这首 Ohio。 Soldiers and Nixon's coming.